如果是自驾的朋友呢，可以沿路向怀柔方向走，过枯柳树环岛、京密路出六环第三个红绿灯白各庄路口掉头即可以看到了。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西餐，那下一站我要推荐的亲子餐厅呢，仍然是西餐，它是鲁斯兰俄式餐厅。来到鲁斯兰俄式餐厅，就像穿越到了欧洲，湖边环境优雅舒适，青山绿树，花草宜人，许多人来到这里举办婚礼或者是派对。虽然路途略有些遥远，但绝对也是值得的。在这儿，孩子们的奔跑场地绝对是够宽广，空气呢也比城里清新多了，有草木之香气。此外呢，餐厅内还配备了儿童的娱乐区，玩玩闹闹之余，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些披萨呢，体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它的地址呢也是在顺义区，在顺义区的后沙峪镇沙峪路七号楼一单元。好的，那下一站呢，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鼎泰丰的小笼包。鼎泰丰的小笼包那可是国际第一的小笼包，蟹粉的是最好吃的，再配上点豆苗烤麸什么的，再来个汤，吃完了呀就别提多爽了。带着孩子来这儿吃，小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口味，玩一天都没问题。因为啊，这里的甜品也是相当不错的，那特别推荐的是玉芝冰青，孩子们肯定都特爱吃。餐厅内呢还设有儿童的游乐园，除了品尝正宗的小笼包之外，还可以让孩子们在儿童区进行游戏看动漫，人均价格呢是122元左右，地点在朝阳区的新源西里中街24号。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呢，就是为大家搜罗出北京那些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亲子活动的美食餐厅。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红太阳美食生态园。这里可是一个有水有树有花有草的温室餐厅，除了就餐呢，你还可以带孩子来这里观赏和游玩，逗逗小鱼，荡荡秋千，都是可以的。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呢还有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儿童城堡，还有养殖区，而且在这里的就餐环境啊，那都是一等一的自然清新的空气。地点呢就是在朝阳区来广营新北路九号红太阳美食生态园。接下来去往安妮意大利餐厅。这里的环境相当的不错，沙发坐着很舒适，适合小孩子们，孩子也可以自己在这里体验一下做披萨的乐趣，体验自己动手的乐趣。而且在这儿呢，还专门为儿童准备了他们的一份菜单，食材的搭配也非常的合理，而且营养均衡。感兴趣的话呢，妈妈可以带着宝宝们来到这里玩，一边体会一下制作餐品的乐趣，一边感受一下意大利的美食。这里呢就是安妮意大利餐厅，地点在朝阳区的将台商业街四号楼二楼。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得到了一份特别珍贵的礼物，那就是一个可以有轨道的小火车。当时我记得经常喜欢把轨道接成八字形，让我的小火车在上面一圈一圈地跑。而如今呢，在北京有一个蒸汽盒子火车主题餐厅，也是专门提供给那些爱火车的大朋友小朋友，有这样情节的朋友一起去的好地方。这里的装修呢，以绿皮火车的墨绿色为主调，很文艺，而且呢是以微缩火车模型的沙盘为主题的。店内有占有大量空间装修的全国独一无二的攀爬式的火车沙盘，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来这儿吃饭，看着小火车缓缓地攀爬，孩子们肯定不闹腾了，咱呢也省了不少心，而自己年少时的火车情节是不是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呢？如果小朋友们想开一个生日派对之类的这种火车主题餐厅，孩子们肯定是比较感兴趣的。那大家可以记一下它的地址，在朝阳区的安定路120号。

店内摆放着多款从日本带来的经典卡通人物模型，包括火影忍者、圣斗士、七龙珠、美少女战士等等。小孩子们我不知道见了能不能有很大的惊喜，但是相信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见了一定会惊喜连连的。这里的人均消费呢是200元左右，地点呢就在朝阳区的三里屯路三里屯太古北区。下面带领大家去吃海鲜，我们要去的呢是正院大宅门海鲜花园。正院大宅门海鲜花园，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是一家生态园一样的宅门餐厅。来到这儿呢纯粹是为了带孩子一起来快乐的。这里的花草树木环绕，店内的鹦鹉、水中的海鲜，带着孩子一个一个的去认，绝对是亲子游乐的好机会。最有趣的呢是这里的餐厅还有一个大戏台，古筝、琵琶、地方戏活色生香的演出，也会让孩子们好好感受一下文化的气氛。当然了，你也别忘了提前打电话问好演出信息，然后再去预定餐位。这里的人均消费呢是210元左右，地点在北京的甜水园路甲一号。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去的最后一站呢就是京兆尹了。这是一家著名的四合院素食餐厅，由张永和担纲总设计师，环境优雅大气，比如玻璃封顶的景观屋尤被低调的高端人士所中意。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带着孩子们来这儿吃饭，给孩子一个庭院玩耍的机会。在北京找大片的竹林进行游乐，那也算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了吧。没错，京兆尹院子里的竹林细密，树影婆娑，细水环绕着卵石铺成的小路，在大人眼中是一片优雅的园林之景，但是在孩子们的眼里可就是最棒的玩耍天堂了。再加上餐饮皆为有机食材，对孩子的成长当然是有益无害的。至此呢，北京京兆尹堪称是带孩子们来吃饭的第一选择了。地点呢，在北京市东城区五道营胡同2号。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 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三集。胡胡里他小时候呢，曾经看过了两次杀人，那时候年龄还小，骑在爸爸的脖子上，隔着人缝看见一个人被绳索绑得像个粽子，在地上有几个拿长矛的兵拖着走，拿刀的忽然把刀头朝下虚砍一刀，似乎在掂量刀的分量，人群立刻像炸了窝的山马蜂一样向外冲，很快又合围了。一个穿号衣的人适时挤进人群，拿着一个大海碗倒满酒递给一个拿刀的，拿刀的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几口喝干，然后把刀高高举起，晃过一片银光之后，一个人脑袋可就掉地了。每回忆起那时候的情形，胡胡里已经全然忘却了儿时的心情。许多年来的江湖流浪，人海漂浮，使他明白了很多东西。和王大哥相处的一段时间，又使他明白了很多大道理。王大哥说，这年头人妖不分，忠奸难辨，官府只是有钱人和大户的官府，老百姓只有含冤受屈的份儿。胡胡里正在人群里招架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